卷，车上家里人 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乐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 永康， 街坊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叶鹏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大家酒吧里。前不久不是有一个新车的司机，为了看驾校教练，把车开到驾校，把教练的屋子给怼了，而且我当时特别向你们强调了是男司机， 强调也没用， 看女教练， 因为这个 是男教练， 这个社会当中啊，这个男 司机的误解太多， 男司机出现这事太少了，所以他必须要强调， 对，因为他自己稍微出事儿，他不好意思说， 对， 哎，可是有个调查发现呢，最让教练头疼的并不是女司机， 那么是 这几种职业的人群呢，发现啊，好像在学车方面有点小障碍。 你看他偷换概念，他把女司机跟职业搁在一起说， 对， 没有啊。 你看，你说最让教练头疼的不是女司机，那我们下一句应该认为那就是男司机。他不说男司机，是这几种职业的司机。那这几种职业，他不可能有男女吗？ 哪几种职业吧？ 那你当然你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 哎， 但我的意思是不要老强调是女司机， 你也不要老强调男司机，哎，你既然说职业就说职业， 你们两个都不要再强调了，我说一句公的话， 人家 问的到底是什么职业， 去分析 说 呀，有教师，会计，还有科研人员。这个科研人员怎么会手这么潮呢？ 科研人员是这样啊，他的科研人员天天动脑子多，所以他在这方面有时候就， 他容易开着车之后老搞科研， 啊，那倒不至于，他这个手脚协调能力就会弱一些， 头脑过于发达了， 想得多是吧？就是人啊，在某些方面强化之后，在某些方面必然会弱化， 就退化了。 不是说一类人他一定就说这样不行，那样就行，那样行，这样就不行，也有都行的呀，对吧？ 他总在某一方面会出现一些的弱化。 人无完人嘛。 对呀。 另外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孕妈妈，刚生完孩子的妈妈，据说一孕傻三年嘛。 哦，这点你确实不知道， 确实不太清楚。是准三年吗？ 是吧？ 也许两年零 七十八天， 三百六十四天， 那就是三年，好不好啊？ 说三年不到三年呢， 还差那么 一个三十晚上。 对， 这是教练们反映的，说教师、会计、科研人员这三大职业的人群呢，学车让人有点头疼。为什么？就是动脑能力强，动手能力弱的典型代表。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这原因。 哎。 其实呢，学车不就是经验性的东西吗？ 那 多练练自然不就会了。 你说着容易。 你看咱胡同那位陈教授，从事科研工作反正也得四十年了吧， 老科研了， 今年四十几了。 他学 四十几，研究四十多年科研像话吗？ 他小时候研究啊， 他快六十了得，他学车呀，把牛 撞死了 把牛都撞死了， 这怪我说快了。他学车把牛顿的运动定律都学出来了， 他刚学出牛顿定律，他认为自己有新发现， 不是 他不知道牛顿早就发现了， 他把这都学出来了，他也没学会车，也就是说这东西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 对，所以中国才有时候为什么说咱们缺少高级技工呢，就是说他的操作跟这个实际是有区别的。 你以为你知道的就是你会了，不对， 我们没问这问题呀。 啊，你们说说牛顿有几大定律？ 三大牛顿定律啊。 啊，第一定律是什么呀？ 牛一定律是 惯性定律。 惯性定律啊。 那第二定律呢？ 加速运动。 加速度。 哎，对对对，加速度。第三定律呢？ 第三定律，牛顿第三定律是什么来着？ 推力与 摩擦。摩擦吗？ 力的作用与反作用。 啊，作用反作用，就是摩擦嘛，对吧？作用反作用。 你看教他的张教练就说了。我呢教他这个抬离合器起步，他就问我为什么要抬离合器。 这个搞科研的人容易较真，他问明白这个道理何在。 车子动了吧？不是，他就问我为什么这个打方向的时候轮胎也跟着转动了大概多少度。你说我说得清楚吗？然后呢，我跟他解释车子起步的原理之后呢，他说不如直接跟我说利用牛顿运动定律。 他想证明这个问题是吧？ 我觉得张教练可能 这教练平时说话也有点问题， 对， 妄声妄气。 没错， 这教练小心看多了。 他们这个三位人群的注意力高度的集中在自己关注的某一个领域，想的东西特别的细。 张教练，累了。 我就是喜欢那些调皮。 张教练累了。 还好。 这逮哪儿就瞎捅咕那些学员。 坐着聊。 对， 教起来不费劲。 逮哪儿捅咕哪儿那些。 反正也不问。 学员。 反正也不问。 不求甚解。 你听这位吧，反正也不问。 你没让他碰，他就给你戳动了都。但是呢，这种孩子吧，讲一个研究会，你要是碰见刚生完孩子的，好家伙。 长长脸真可乐。 他们的反应能力缓慢，记忆力下降。有一次我带了一位女士，她呀科目二的五个项目都学完了，怀孕了，过了一年她回来准备考试，什么都不会了，之前教的都白教，忘的是一干二净。 多谢谢，这一年正专注生孩子了。 对，教练你也应该理解一下，对吧？ 生孩子跟学车哪个重要？ 确实，生完孩子以后整个这个生理节奏不是生活节奏全都混乱了，所以难免傻一点。 哎，能认识教练就不错了。 这个真不必强求，他也不是真笨了。当然了，教练后来表示理解这种生命的自然规律。 这都不挨着呀，这个我说。 当然了，如果你们要是一个教练的话，有时候碰到那样的学员，我觉得不光是学员内心他很煎熬，教练们同时也是被狂虐呀。 对呀，一般就是相当于一个聪明的教练碰上了一个笨学生，哎呦，急死。 老爷，你碰上女学员了。 哎呦，给老爷高兴的。 你看人特别的玻璃心。 嗯， 你只要稍微嫌他笨一点儿， 哇就扑出来，然后周围人就指责你，哎呀，你这女学员怎么这样？ 而且你呢，就见不得这个人家掉眼泪呀、啊。 不是教会什么科目五都教会了，好不容易觉得该考试了，结果人怀孕了，怎么老得，就是你扎心不扎心？结果人家不能考了。 像老爷这样的，我都能想象到，俩手往天上一摊， 俩手往天上一摊， 这一举吗？ 你要说俩手往地下一摊，我知道这是趴下了，俩手往天上一摊，哎呀， 不是就是问苍天吗？ 天哪， 苍天无语，因为你更无语。 完了， 这种你肯定拿人没办法了就。然后呢，比如说王大磊，也是老教练啊，女学员胆儿特别的小。一点点基本学到的东西，紧张的不行，一紧张左右就 撒手， 一上车就发抖，一说话就哆嗦。 大磊，这病得看了啊！ 我这应该让学员先治病。 然后呢，一紧张就闭眼。你说这开车，你闭眼你怎么你怎么开呀、啊？现在呀，王大磊教的呀，比他还紧张。 我生怕他闭眼， 要了亲命。 你说那王大磊你怎么办吧？碰上这样的学员， 碰上这样学，我就慢慢安抚。别着急啊，学不学车不重要， 命重要。 是我的命重要 还是你的命重要？ 都重要。 有的时候呢，王大雷也口不择言，说那些狠话，该换挡就换挡，哥们等着我就 行。这是什么狠话？ 不是语气，有时候话就在于语气和态度。你比如说，该换挡就换挡，不要老让我提醒你。 这样是不是就不爱听了？ 看前头，看后视镜。 那我们应该怎么着？那是不是应该这样啊？哎，换挡了啊！哎，眼睛不要看手机。哎，撞了。 后边这句不好， 撞了啊！马上就撞，你看前面已经看墙了。哎，你听，到啊！ 我听还那么精神， 这样态度就好了。 可能就是晚了， 多心。 你应该早说。 不说男学员、女学员，就是这学员如果他手潮的话，男教练那个脾气是有点上来了。换挡，看前面后视镜，慢点，开飞机呢你啊！加油，减档，怎么还加油啊？打方向盘，回正。怎么搞呀？你手干嘛呢？说多少回了？ 哎，小花，你是不是遇过这样教练？我就说特有体会。 哎呦，我跟你说，他这描摹的太细致了。我跟你说吧， 尤其这些话，你要没体会，说不了这么清楚。 对， 而且小花还有一个特点，就一着急就搂教练。 哎呦， 哎呀，太可怕了。 对，那我那教练女的呀，怕什么呀？ 甭管男女，就说这毛病。 还有的教练练妆的时候喊：“头伸出来。”行，我这车早晚让你整报废。行，你就这么开吧，这是有点揶揄讽刺哈。 我觉得真是他。 其实这个教练这么说的目的啊，是为了刺激你，加深你的记忆， 主要是为了把车学利落了。 就是你看咱 训练下意识说了一些话，也说 也不光是下意识，有时候是刻意识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你专心投入的时候太轻声细语了、 嗯、 对你达不到影响和刺激。 是， 对， 其实有点挨骂也挺好的，就是也不要太脆弱，是吧？ 对， 语气强烈点，你记忆深刻。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对， 什么时候都可以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对不对？ 嗯。 他骂他的，你岿然不动啊？ 不要脸， 照样往前撞啊！ 你在驾校里经历这些事儿了，大胆的在社会上闯荡，什么风什么浪，咱们就算见过一些了。 经过见过。 借古以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这个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差别其实挺大的。 对呀、啊，北京话就是方言土语，我们老认为说别的地方话叫方言，北京话也是方言。它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发音为标准，并不是以北京话为标准的。 你说的很对， 其实北京话有很多呀是导音，有很多是方言， 就是 外地人根本听不懂。 对，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是北京语音和北京话又不是一回事儿。 你比如现在你发生那个声音它叫语音， 对、 嗯、 但你说话的内容叫北京话、嗯、 对对对。 所谓咱们说的这个北京话， 嗯， 实际上是北京官话，也就是明朝的时候北京官话的标准音。 哦，哎呦呦，老叶这方面除了飞机还在那方面有研究。 哎，北京人有北京人说话自己的特点。 他应该也受了清朝的一个影响啊。 他受清朝影响，但是他的语音 哦 就是明朝就定了啊， 是明朝官话。 反正就是北京话一定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嘛。 那当然， 北京话里面的一些丰富的方言词、 嗯、 普通话里面你可能能听到，但是不会被广泛的使用。 对，他发音你能听到是普通话的发音，但那个意思内容你一点都不理解。 对，比如说、放话，我放话了。 放话还差一字吗？还差聊吗？ 对， 放话聊 没有。 这人哎呦，往那里放话了啊，让你们都好好的。 我这是起誓诅咒了。 你是不是有化学武器啊？ 王大磊公布了他一个消息，大家都好好的。普通话里面倒很少这么聊啊。 那当然 和咱们领导放话。 领导是发话，不能叫放话， 对，显得不那么郑重。 放话一般都说的比较狠一点，传出风来了叫放话。 还有打这儿就是从这里开始， 对 吧、嗯、从这儿起 打这儿。 但是呢可能普通话里面打这儿哪儿， 普通话不说打这儿， 底板子 让打哪儿 疼不疼 啊？就这儿来下降打这儿。 末了就是最后、 嗯、 这也是北京话了。 其实一般北京话说灭了就是末了的意思啊， 更北京了。 对， 跌份 还有很多的北京的方言土语来源可能还都是来源于东北 土语借鉴的词汇。 比如说哥伦棒， 哥伦棒，你明白这意思吧、嗯、 这是一句典型的满语。 哦、嗯， 这指的是哪个瓜蛋呢？ 满族满语当中管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 关节 啊 叫哥伦棒。 我说那个满族语要管这个前膝盖迎面骨这个部位一般叫什么呢？ 波棱盖。 哦，波棱盖。 嗯， 上面这个拐弯的地儿叫 哥伦棒。 这个满语管这个脖子三椎这个位置它叫哎，怎么满语不发音了？就是 就 打脖子数啊，就是第三椎这个位置，它满语应该发音叫 精灵盖。 精灵盖， 你倒没说天灵盖啊， 颈椎吗？ 颈椎就叫哥灵盖啊。 那叫什么呀？ 我不知道这发音，要不我问老叶呢，老叶有研究。 这也不知道，这叫 那管尾椎最后一节这个位置叫 尾巴骨。 哦，你看看。终于圆回来了。 但是北京话的儿化音呢要比普通话肯定要强很多。 比如说我们平时不是哪儿都加儿化音。 那倒是、 啊、 特别是那几个门几个桥 天儿台儿公园。 最明显的就是大家认为北京话儿化音多，所以就会在那些城门地方就自己就以为加儿化音，但实际上是没有的、 嗯、 实际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北京三个城门有儿化音。 哪三个呢？ 有一个是 东 边门、 西 边门、 还有一个呢广渠门、 嗯、对对对。 你看他就负责点对对对。 那咱们可以拿普通话作为例子，用北京话来解释一下。 没问题，这就相当于翻译。 那你要是用 普 通话去翻译北京话也有意思。 普通话说不懂了吧， 北京话说傻了吧。 傻了吧，这个还有普通话也是这么说。你要再北京话也本地一点呢、 嗯、 土语一点呢， 砂锅安板 怎么讲？ 大个的切勺， 切勺了吧。 哎， 你这么解释不好玩。 怎么不好玩？ 你得用普通话解释北京话才好玩呢。 那就北京话 你 来一句。 你给我解释一个，解释什么叫蛋儿挑。来说吧。 蛋儿挑就是兄弟俩、啊、 瞎说。我们都有标准定义。 好好，你来 老爷说标准定义。 若二男人其配偶的人际关系为姊妹，则此二男人的人际关系、 啊、对对 称之为蛋挑。 对对对对对对， 北京话蛋挑。 哎，你看看， 来再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黑喽。 黑喽， 黑喽， 他们不知道黑喽什么意思。 对呀、啊、就是像脖子上那个 是哪个。 我们有标准定义。 对，普通话标准定义。听老爷给你解释。 对，若甲处于直立状态，令乙跨坐于其颈部，双足垂于前胸的这一动作，称之为甲黑而搂着乙。北京话说黑了。 这还是古文解释啊。 来，小花再给我说什么叫哈了。 这是字典上的解释。 哈了的就是味道。 来，老爷给解释一下。 字典上 食品在长期的保存过程当中，由于水和热量的作用，导致食品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了水解，从而产生了这么一种味觉上，从而又是嗅觉上的人类的感官感受。 那一种不良感受。 不良感受。 那我说一个。 你说吧。 要是北京人说，我整个一后娘养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在说什么呢？ 没人疼。 是说你是后娘养的吗？ 我不是后娘养的。 哎呦，小花，你这就赤裸裸的骂街。 这比骂街都难听。 是说你有一个继母吗？ 不是这意思。 谁呀？ 白雪公主。 那老爷就是白雪啊。 白雪公主就应该一拍胸脯，我整个一后娘养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嚯，那白雪公主一点都不可爱。你看，坐白雪公主拍着胸脯跟小孩说，我是白雪公主。 切勺了吧， 蒙圈了吧。 白雪公主站在皇宫上面，哎，大城堡，哎，爷们们跟你们说，哎，怎么茬，哎，亲们娘们是怎么着啊，你们要脸不要脸，告诉你们别来这套，来一套之后我一阵都给你们怪计了，你知道吗？这是白雪公主吗？这个 不是。那我问你，这句话后娘养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这里说什么呢？ 没人喜欢， 没人疼，没人 关心， 没人关心你。行，哎，如果普通话说，你帮我看看那东西，我不懂行。 给我搂搂嘿， 你听北京话，搂搂搂。 我不懂行怎么说呢？北京话里， 北京话不懂行， 不懂行就那应该怎么说呢？ 我有点 走。 走了， 走 什么？走什么？走什么？走什么？ 走了眼儿了，走了眼着。 你看，普通话说不要绝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你们用北京话来说呢？ 北京话说就是不要绝望，就是你这个发昏当不了死， 天无绝人之路。 那就是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哎，人不该死总有救， 人活人不能悲。 那别死。 不是我说，活人不能一棵树吊死。 哪有这么句话？ 活人不能一棵， 不能在一棵树吊死，为什么得加个活字？ 你们胳膊肘拧不过大腿啊！你们不要跟我叫板。 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为什么是胳膊肘拧不过大腿？小花，你是不是小时候听话时候都多听一句，把两句话混在一起听的？ 这词儿是多一个字都不能加哈， 多 一个字就破坏了那个 气氛了。你刚才说吧，胳膊肘向外拐有这么句话，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有这么句话。什么叫胳膊肘拧不过大腿？ 哎，对，如果要真说胳膊肘拧不过大腿，就应该说成叫 胳膊肘拧不过大腿根儿。 什么指咯楞咯楞咯楞棒什么？ 拧不过磕的咯楞棒啊，拧不过玻璃棒， 改了绕口令儿，瘪玻璃罐和鼓玻璃罐的问题。 他是咯楞棒拧不过玻璃盖， 尾巴骨拧不过天灵盖。我们实际上说的就是你要识趣儿，跟人道个歉， 这让别人一听都不知道咱们在聊什么 的。但这个北京话就是你多一个字就破坏了他的这个节奏啊， 那当然 习惯了。普通话说你不要跟我绕弯子，到底要怎么样呢？ 别给我兜圈子，普通话直说。 哎，咬住没事，老跟你没话找话，你会怎么说的呀？ 别老跟我这儿 起腻，哪儿凉快哪儿待去， 有事说事。还有啊，普通话如果说别捣乱，我这几天没空陪你玩，那北京话应该怎么说呢？别捣乱。 别捣乱就是别裹乱。 别裹乱。那个咱们常说的掉腰子呢，是买了个腰子别掉下来。 掉腰子是说这个人这个没事啊，他竟出幺蛾子。 这就没解释一样，这就是。 那老叶请用字典的方式再解释一下这掉腰子。 来再说一遍，掉腰子。掉腰子用一种把。 就是。 肾脏。 没有，就是指两人交流对谈当中，其中一人使花招和对立的方式，另外一个人感到 掉难。 那别捣乱，就是你别跟我这掉腰子裹乱。你没看我没空陪你玩吗？你得有点什么呀？ 眼力劲儿。 哎，你别说了，踏实点，正经点。北京话怎么说？歇菜吧你，踏实点呢，消停会儿，正经点。 没个溜， 没溜， 正形， 没溜，没正形都行。 要是普通话说你别净说闲话，我翻脸不认人的啊。 就说你别老甩这片儿汤话。 惹急了以后呢，你不吝。 对，混不吝，这老爷混不吝。 你要跟老爷不熟怎么说呢？ 跟老爷不熟那就是 跟老爷是个半熟脸。 哎，我问你小花，你比如说你要把这东西往这么挪挪，这话应该怎么说呢？ 挪挪。 哎， 你往这么挪挪。 哎，错了吧。你把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 把这个东西， 你摆这东西。 哎，北京话说你摆这东西，他不说你把这东西，你摆这东西。就北京话还有很多倒音切字的地方。你比如说借饼，借饼怎么写啊？

秋裤没到前五天病假，请人请事假。这宝哥这文学还是差点， 说明这公司可能也没什么业务。 张经理也没当回事，张经理请了一个假。 好、哦，张经理自己没来。 老板张胜利，技术部主管，请假事由：老婆收藏了很多天猫啊、淘宝啊、京东啊什么的宝贝。然后呢，11月11号那天呢，我向您请假一天，回家我得看着媳妇儿，防止她败家，请领导批示。 领导怎么批的呢？ 准了。不过呢， 领导也有同感，因为领导也没来。 部门经理王德东说了，准了。不过呢，批评一下啊，媳妇儿该花就花，花点钱很正常。 哼，总经理呢？ 总经理那天也没来。 王德东请假去了。 逐级请啊。 11月11号这天，每年到这天对我的刺激都非常强烈，我想请假四天出去找对象，望老板批准。单身狗哥打引号啊，跪求，眼泪汪汪的。老板说批准。 这老板都能批准， 单身狗一夜春天。注意别把自己灌醉，给别人机会。 那他们这老板是不是也请假了？ 老板姓龚， 龚老板， 龚学长。 龚学长 这是叫学徒工。 我请假。 这龚学长嗓子够细的。 这是女的呀。 哦，龚学长是个女的。哪个女孩叫龚学长？ 前男友后天结婚，明天我想梳妆打扮一天，然后后天呢去砸场子。老板说这个理性处理这件事啊，但是需要支援请告知。 这个大老板那天请假了吗？ 老板呢叫尹亮，尹亮也写了辞职申请。 大老板自己辞了。 直接说吧，就是辞职申请 啊！ 我向往简单的生活，所以敬请各位不要再问，不要再提，不要打听，只是个人行为，仅此而已。 这公司转让了， 做以前确实得请假， 倒闭、啊。 看完了以后，老叶那天还说呢，说看了这么多人都放弃了工作，我不禁心潮澎湃啊！ 没有，觉得我当年放弃修飞机是对的。 当年啊，多少次我想放弃工作，好好的出去玩耍一把。 我哪儿耍去？我还是玩一把耍，分开念、 真是您这，哎呦！ 不是他错一行，我哪知道？好好的玩耍一番，最终是没有如愿以偿，因为什么呢？不敢。 幸亏没如愿以偿。 要不是单位把我开除了。 等会儿。你到我这老这么惨、 后来好几次我都是不敢，后来我给自己壮胆，壮一次又一次，后来我的胆子是越来越大，终于公司容不下我了。 谁的钱都敢偷着花？ 那就是当年破开了， 公司实在是容不下，吃的多又敢拿着别人钱，还不好好干活，天天想出去看看， 真够霸道的。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筷子大街实体店门口。 哇，新开实体店？ 买手机吗？点儿。 这么横，不买了，这是卖。 军管的，军管的，三个吗？ 什么军管的？ 手机，手机，生活必须，选手机请来这里，手机世界。 听着像批发的。 点儿。 你干嘛？你是卖手机的吗？ 新款的，你要不要看看？ 不要不看，哪这么些废话？ 哎，你们学校来好几个买了， 来好几个买什么呀？ 手机啊！ 你怎么知道是我们学校来的呀？ 看你校服啊！ 不是校服 啊，旁边那学校门口那，是旁边。 你别猜了，别猜了，好不好？ 买手机？ 不买，我跟你说，我有手机，我就想贴个膜。 小孩， 嘿。什么态度？ 那你看半天，你找我过来， 咱俩谁招谁？嘿嘿嘿，你这大门敞开的，没你这样的。 行了，不跟你闹了。 这位朋友， 哎，我还想给手机贴个膜。 贴？ 谁贴？我贴，自己贴啊？ 你把手机拿过来，我们给你贴、 我介绍一款啊。 不是问你带钱了吗？ 管他，反正不找你。 贴膜嘛，我们这个膜的品种还是很全的。 哪款好？我就想问。 哎，这款。 这款怎么好？ 这款叫宝石花牌，这膜啊，首先啊，让您感觉到贴膜了跟没贴一样。 那有什么好处啊？ 品质好啊。 哦， 有的膜会有气泡，会有翘。这个呢， 那没贴好啊。 对呀、这也没有气泡，也不翘 啊。 这个传说膜薄， 薄膜、 透光度好。哎，您触摸的时候不会滑，就比如说您拿钥匙滑吧，那都有划痕。这个呢？就直接换一个就可以， 还没泡， 很简单。 你哎，你是干什么的？你这个同志， 这个 不起球， 涤纶的不起球。 哎， 迪卡的也不起球啊。我跟你说是这样啊， 小孩逗， 你这是模还是医生？ 什么模？ 逗小孩好玩。 你再说小孩要跟你急，说不出来了吧？ 第一个，它有那种隔着紫外线的作用。 不是，我手机不需要防晒，不需要隔着紫外线的。 这模特好。 甭废话了，贴一个。 好嘞。您手机。 这不在这儿的吗？ 我没有，我 看你有管理人员吗？你有经理吗？ 啊，我这抱着肩膀旁边看都不行啊！ 你是不是买东西的？ 我说啊，你不是不买吗？要吗？ 你照照别人家。 大中午过来的可不就你一个吗？他挺逗的，你这。 你在逗啊？ 那杨姐给你贴着呢，呱这一拍的这紧。 拍的，你们这个贴膜都靠拍呀、啊？哎，太业余了吧？ 我说我这拍的。 你不要起哄，你爱拍不拍？ 这是这样啊，您看这膜的这个质地， 真薄， 您看这光泽， 你 质量 贴上之后那贴幅度是不是？ 贴， 这服贴服贴的， 你干嘛你？ 服服贴贴的， 你要买这膜是怎么着？ 没找我看看，你说这好东西吗？这 贴好了没有？ 应该多好多好，反光都。 反光，我看得见屏幕吗？还 防光的。 哦，反光， 也不吸尘。我跟你说，上面不粘毛。 什么手机还粘毛啊？ 交钱， 王静念的这个啊， 哦，多少钱？ 滋吧滋吧往毛裤子上磨都不起的火花。 谁叫他穿毛裤啊？你这人讨厌不讨厌？哎，这店我就不应该来。 哎，您这话说的不对。 小孩皮吧，小孩皮。 多少钱 啊？啊？什么？ 多少钱？ 800。 什么？ 啊，888。 怎么还涨价了？哎，怎么坐地涨价啊？ 给孩子便宜点呗，孩子嘛。 哎，你到底哪头了？ 算887呗。 1块钱的， 坐车咱们也得2块。 你们讨厌，怎么那么贵啊？那么贵啊？ 你挑的东西好啊，你怎么不说呀、 啊？怎么好啊？你说 太精了。 你们说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 你看，首先说啊，我把这膜贴在手机上了吧，没指纹。一般的膜做不到。 没有谁指纹啊？ 没有你指纹呢？ 没有我指纹，那我回头怎么解锁呀、啊？ 你看第二个。 这英文看见没有？包装这一溜英文，好东西。 有英文就是好东西，这叫什么呀、啊？这个你们骗人，你们蒙我钱。 你看 呢，你占多大便宜？你没说。 对呀、啊。 我占什么便宜了？你净是损我了，你还让我占便宜。 你别说他，你看你这手机这屏幕多大个，这膜的给你贴一多大个？ 手机多大个是我的事儿。 888， 太贵了。你们欺负人， 你 找我妈。 你这阳光，你看有没有钻石的感觉？这叫钻石膜，你贴的这款。 那也是个膜，不是真钻石。 我这、哎、这是工艺难着呢，做这么薄，这么细。 这么细，这么细，你把实话说出来了。 稀有。 没有有的，我找我妈跟你们理论了。 我就是跟那还有更贵的呢，899。 才贵11块钱。 那你识货呀？你怪谁呀？那孩子多聪明，真精，家里不知道干嘛的。 哎， 没指纹， 您这手机上糊上这膜， 糊上的， 终身保修。 哎呦， 膜， 好家伙，小子，行， 什么事儿我就行。哎，别的不说，先把他开除了。 哎，保修啊，你终身保修啊，你现在多大？ 我 是13吧。 14。 好家伙，你怎么也活到80几？ 没有这么聊天的。 你中间6年啊，可劲儿的那个换。 我换什么呀？我换 这60年这膜都给你修了， 都修了，我手机不要了都。 你想啊， 我想什么呀？我想 你整个这手机让这膜给糊上，这你多好啊！ 我一点都没听出好来，你都没词了， 隔音，然后这个 我手机还隔音完了，打不出去了。 这事儿你以为是我们杜撰的吗？不是，在上海的浦东新区有这么一位14岁的少年，当时就是买了一张888元的天价手机膜。 这母亲决定给孩子一笔钱，让孩子去买个手机贴个膜，也是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没想到买完手机之后，他在当地手机店贴膜，结果没问价钱，贴完之后对方一伸手就要888。这一下孩子愣了，骑虎难下，只得付钱走人，而且对方还没开发票。 回到家，这孩子妈着急了，什么膜888呀？啊，又不是讨口彩。后来呢，妈带着孩子进店一交涉呢，对方拿出这个屏幕膜的外包装，说：“您看这上面贴着价签呢，而且呢，这包装上还有一溜英文， 这个888的手机膜啊，功能强大，而且终身包换。孩子妈妈坚持要退，后来给了个半价444，但是不再享受终身包换。于是孩子的妈妈朱女士就感觉自己的儿子被骗了。但是啊，毕竟人家说了，提早我们说明了价，您现在反悔也是无凭无据。事情发生之后啊，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去了一趟，想看看这款手机膜到底多少钱。走进店里，销售人员很是热情，推销这个那个，还说贴了他们的手机膜屏幕不容易破碎。那么记者也看到了少年当初的这款手机膜，但所有外包装上都不见价格标签，一问价对方说只有198了，这大跳水忒狠了。所以啊，甭管这888元是不是真的包括超牛的服务，我们还是要在购买之前抬头先看看这个店铺的工商执照，考虑一下是否选择相信他们。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树王大磊。 哎，我的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41，是42啊？ 哎，娱乐72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小底， 英宁， 王大磊，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八大街酒吧里， 哼， 哟，怎么了？ 我不跟萌萌游出去了。 为什么呀？ 啊， 这个萌萌啊，太麻烦了。 哎，有什么事麻烦了？ 小柱，你还喜欢过他呢？你当时不觉得他特别黏吗？ 哎呦，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也没到夏天。 多少年前就黏，现在还那么黏。 暑伏在这儿正黏的时候。 你说我们俩一块出去玩，当然是我邀请他的，我先动的这个出去玩的这个心思。 嗯， 但是你说你也不能什么都不管吧，啊，所有的订票啊，查天气呀、啊，然后做攻略，全是我一人弄。 嗨，你乐意， 能者多劳，他又没这能力，就你这选完就得了呗，他就随着不得了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到那以后我就歇，我说我这个机票订的贵了，住的地方呢还得要上一小坡，行李不好拉了，离着商场太远了，不容易逛街了，然后跟他一块逛商场吧。没完没了买，没完没了买。你说咱们这玩怎么也去几个景点吧？ 那肯定的呀。 都没兴趣，就想逛商场。 这逛商场怎么这么有吸引力啊？ 就说的是呢，你都到外面去了，你还不好好看看？ 对呀、 啊。哎，这就是不一样了。有的姑娘，甭说姑娘，有的人啊，甭管去哪儿，就喜欢逛景儿。有的是逛自然风光，有的是逛人文风光。那有的呀，就喜欢买东西，去哪儿要是不逛逛商场，不买点东西，哪怕买双袜子回来呢，他也得花点钱，要不然他浑身痒痒。 可是你知道我多辛苦吗？安排这些事情，他老说我这个安排这个不够科学了，什么这儿没有好吃的，怎么没先看看？睡的地方又不舒服， 可见你挑的还是有问题。 哎， 你办事不周到，小花，我跟你说，这人得成熟。 我问他了， 你问他什么？ 我问他，他说随便。你安排就行了，交给你了。 对呀、啊，人都说了， 那怎么怪我呀、啊？ 那你太随便了。 哎呦， 王磊 啊， 这标准，这，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出门以后啊什么都不管，还特别爱吐槽、撒娇、生气、啰嗦、卖萌、耍宝的？ 你说有的有，有的我就没有。 最重要，你弱智的吧？ 什么？再说 一出去转向，没我就不会走路。 嘿，我跟你说啊。很多年前中国人的智慧就把你给剔除了，用指南针代替了。 你也得会看呢， 那上面写着难，我有什么不会看的？ 你不记来是道啊？ 我有地图啊。 哎，地图你老拿道了呀？ 我这有难呐、啊、 光有个难能行吗？ 我指着南，我拿着地图看不行，我南针配南图。 很多景点它有东西南北， 对，你院坛还四个门呢，是不是？你得知道你哪门出来的。 我指南针，我还能配合指南针用。 对， 那你要说你想吃个什么冷饮，要吃哪个什么几星级的，一定要吃它。你靠指南针你找到它吗？ 你问呢，老贾，问一下这指南针上哪边是南呀、啊？你一问， 不是，我还有一地图呢。 对对对，还一地图呢。 地图上写着店在哪儿，我拿指南针对着地图去啊。 你地图上哪写一个米粉店呀、啊？ 外国还有米粉店呢， 就说这意思，外国拉皮儿。 外国拉皮不都糊脸上吗？ 就说这么点小地儿，你也不认识，对吧？ 对呀、啊嗯， 不认识。 那你就自己提前做好攻略，是吧？你不要老赖在别人身上，然后说是人家不给你做好了。你要吃就得自己做，对不对？又爱抱怨。 你这话怎么说的了？好像我老不对似的。 不是，就说你替他说话，我觉得你不对。 你是嫉妒这一点啊？ 尤其是去外地，或者说尤其是去外国，人生地不熟，语言在交流上有障碍。嗯，这个时候不做好攻略是真不成。经常出去的时候，人家随走随拍照片，为什么？留下记号，酒店的卡片随时拿着，打车的时候这儿这次，人家好明白。 对，你不能打车时候你给人开，只能这那。 我还有一地图呢。 对， 往这儿来。 对呀、啊。 对， 往地图走，干嘛给人看指南针？ 哎呀，往这儿来，司机哦 ，goodbye， 人不去。 不见得你住的那些客栈地图上都标着。 等会儿我怎么住客栈了？ 这都 我住旅店。 那也不见得地图上都有啊。 对， 什么地图？我说的就是地图都没有啊。 很正常。 啊，还正常呢？ 那 没关 系。你去逛法国，你拿北京地图能有吗？ 但话说回来了，要说那个人呢，特别有主意哈，什么都他弄，我觉得也不好办。你看上回 那为什么你不操心了？你又不乐意？ 你两头说呀。 那次不是跟那个王潇潇我们俩出去、王潇潇太有主意了，什么这个我要去这儿这儿，然后这儿这是几点起到那儿，必须几点赶什么车换什么路，哎呦， 对，我说王潇潇原有一地图和指南针， 他这个严丝合缝我也受不了。 那怎么了？ 晚五分钟恨不得堵门骂你。 那他还是不着急，他要着急早就走了，还等你五分钟还堵门骂你， 这么大气性， 你也是够逗的，还听完骂再出来。 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快点把我的车 你 约好。 你接着装， 快点吧，就骂街呀、啊。 就是你接着装，我把那指南针跟那地图给扔出去，不完了吗？ 那不叫骂你，那叫催 你。批评你嘛，就说你什么磨蹭了，说你早干嘛去了，然后耽误他时间了，是吧？就是他不愿他得来的，可是我这个人呢，主意也正， 按你来。 哎，我也喜欢按我这个来。我说你看这么着，这么着，然后再怎么着？ 对， 他说不，咱们再这么着。 那潇潇啊，惦记早上凉快快去景点，小花呢认为早上呢先把东西买了最踏实。结果俩人这一天谁也没碰上谁， 这个 一个拿地图，一拿指南针。 那我愿意拿地图。 没有指南针你也找不着北。 当然呢，我也不希望两个都弱智了。 俩人拿两份指南针跟地图，但是去哪儿呢都不知道， 也不做攻略，全都撒娇。你来，你来嘛。 咱大街俩人熬一天，让警察就带走。 俩人都耍宝，什么都不干，这也受不了，是吧？所以，哎呀，他们算回来的话，那还是一个 自己去合适。一份地图、指南针解决了。 哎呦，那还去什么劲儿？就买个地图跟指南针，自己值值就得了。 现在还买什么地图？人家都用那个买个卡装在手机里面，直接去定位嘛。 没信号的时候， 不是全是指南针？ 全指南针，没地图啊。 两个人的旅游通常是一个人负责订来回的机票、酒店、民宿、景点、门票，计划 一人全干了， 计划好目的地、路线、行程、衔接、整体开销，查看好天气情况，攻略好评差评，怎么好看，怎么好玩，怎么吃，而另外一个负责你来。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